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 阿舍利 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 阿舍利 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 阿舍利 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96页，496页倒数第四行，从第二句睇起，往生论云：远离我心贪着自身，远离无安众生心，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。从呢度睇起，呢个几月嚟，我哋访问过日本、法国、英国，喺日本讲经半个月，讲嘅就系《无量寿经》第六品48愿。喺法国参加今年嘅卫赛节活动，斯里兰卡主办嘅，亦俾咗我哋十几个钟头，我哋有好多报告，亦都受听众欢迎，好成功。英国访问8日，亦好有成就。我哋汉学院嘅构想得到学术界嘅认同，而且仲非常乐意同我哋合作。我哋正喺度谈判紧呢啲，喺佛法嚟讲，佛法嘅正业系讲经教学，呢啲似乎系不务正业，但系对正业有帮助。我哋希望佛法同传统文化将来会越做越好，确确实实帮助社会化解冲突，帮助世界促进安定和平。唯有在安定和谐的社会，传统文化先能复兴，大乘教学先能发扬光大。现在我们跟着学习这段经文，第31愿不贪计身愿经文：若起想念贪计身者，不取正觉。经文虽然不长，意义好深。学佛功夫唔得力，原因喺边度？冇将身放下，修净宗法门，身唔放下得咩？我哋琴日下昼学习治疗法师嘅报告，佢完全用印光大师文抄同我哋讲，念佛功夫唔得力，就是 冇将身放下，念念都为呢个身着想。身固然重要，唔可以摆喺第一，摆第一佢障碍我哋往生。我哋修一世正业，念一世佛，将来去边度？人天两道，修得好嘅，积功累得大嘅，欲界天去啦。一般通常嘅，咁又嚟人间啦。人间好辛苦嘅，亦不过就几十年咋。活到100岁嘅人唔多，我哋呢一生受咁多年苦，希望来生仲嚟受苦咩？呢件系一件大事情，要好认真去思维，好好去諗下。世尊为我哋介绍极乐世界究竟乐啊，能唔能去？能去。将身体摆喺第二位，将念佛摆喺第一位，你就能去啦。所以绝对唔好将自身摆喺人生第一位，错啦。大家都知道小乘佢系点证得初果嘅，见惑放下啦，咁先能证到初果。证到初果向，亦即系我哋净宗讲嘅功夫成片，绝对往生。功夫成片嘅人一定见佛，阿弥陀佛会现身俾你睇，嚟同你做证明，嚟安慰你，亦即系同你讲极乐世界已经有你个名啦，七宝莲池有朵莲花系你嘅，阿弥陀佛讲堂里头有个座位系你嘅，莲花标名经常有，座位度有名经常冇提，我想象中绝对有名，佢嘅座位唔会乱坐，有秩序嘅。有秩序就要有名，而家有名是个空的座位，我们还未去。如果我们将念佛这件事摆在第二，时间慢慢耐了，那个名就不见了，就真可惜了。念佛人总要知道生死是大，知道这件事情功夫先得力，无论点都好，都要将身体摆在第二位，佛号唔好间断，口道间断，心里头唔间断，一句跟住一句，心里头唔断。海贤和尚为我哋做最好嘅榜样，永思集里头讲咗四个人，海贤嘅母亲，他的师弟海庆法师，还有一个老德和尚，和他们亦是同时代的，他们靠什么成就的？一句佛号，无经亦无咒，一日到黑，一年到头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不离心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乜嘢都冇。亦即系话乜嘢都唔好摆喺心度，要将阿弥陀佛摆喺心度，我哋就绝对成功。呢件系大事，其他都系假嘅。呢句系海贤老和尚嘅话。我哋而家睇往生论上呢一段话，远离，远离是放下，放下乜嘢？放下贪，贪着自身。 非常喜欢自己的身体，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就怕身体受了委屈。这个是第一个必须要放下的。刚才讲过衰陀洹五种见惑都放下了。第一个就是身体身见，第二个边见，边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对立相对的，我同人对立，我同事对立，我同一切物对立，就是有自有他，这种是心障碍，障碍我们往生。咁唔对立呢，唔对立就有个概念出嚟啦。我同一切众生同体一体，真嘅系一体。你睇六祖坛经，能大师最后一句话同我哋讲：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呢、这个万法系乜嘢？系宇宙。宇宙包括我嘅身体。你如果将呢一句真搞懂啦，你会开悟。天法界、虚空界同我咩关系？一体，一体冇对立。衰陀洹正得一体，佢点解唔成佛？一体嘅道理明白咗，冇融入一体，所以叫小乘。边个融入？菩萨融入了，阿罗汉仲未融入。阿罗汉同辟支佛之道是远离放下了，但是没有融入。菩萨融入了。第三种第四种见取见戒取见，我们中国人将它合起来叫成见。某人成见好深，这个成见就是现在我们再换句话来讲，主观的观念，自以为是。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，讲因果。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。为什么要放下？波野经上讲得好，一切法无所有，不境空不可得。经上又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虚妄要放下。阿弥陀佛是真实的。你睇贤公老和尚讲得几好，劝人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是大事，其他都是假的。我哋嘅见思烦恼全系假嘅，假嘅就应该放下，唔好执着，咁就啱啦。后面一个邪见，错误嘅见解，呢、这个见解点放下？咁要读佛经，读得多，读耐咗，自然就明白啦。自然唔会将呢啲摆喺心度。咁就啱啦。呢一句系对自己，下面系讲帮助众生，远离无安众生心。呢句讲到我哋而家嘅社会就非常恰当。而家呢个社会人心唔安，普遍存在呼而不乐。有好多财富佢唔快乐，归而不安，地位好高佢冇安全感。而家社会普遍现象，佢点解唔安？最明显嘅我哋见到嘅社会动乱，犯罪率非常高，伦常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教育 完全放弃了。一个世纪之前，仲有民国初年，就算在战争混乱之中，这些旧的道德概念都仲有，我们亲眼见的。二战之后，弊了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，社会动乱越来越频繁，去哪里找个安全的地方啊？找不到了。人和人相争，他不会相让，亦造成地球上的灾难非常频繁。这次我在巴黎联合国会议，我们是小型会议，十几二十位大师，我们圆桌会议在教科文组织一个大厅，平时是休息的地方，我们就在那里交流。教廷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神父，他是教廷驻联合国的大师，和我坐在一起，就坐在我左手边。他发表谈话，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价值。他和我们大家讲，整个地球动乱的根源都是无知啊。这个意思好啊。动乱根源是什么？是无知。无知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愚痴、贪嗔痴。因为无知，他先有贪婪，先有嗔畏，先有傲慢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单止释迦牟尼佛，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目的是相同的，令众生离苦得乐。苦从哪里来的？无知来的。有智慧他就不苦。为什么？他不会做错事，不会做坏事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里头心安理得。所以离苦得乐是果，果必有因，因就是迷悟，那个迷就是无知，那悟就是明白了。所以佛陀教学理念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迷破了他就离苦，开悟了他就得乐。用什么手段？用教育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日中断，这个是如来的正业啊。所以我说我们这一个月离开这个小演播室，我们不无正业，但是这些事情和正业有密切关联，不可以不顾，亦都要照顾到。和联合国的大事交流，将佛法介绍给他们，特别是宗教联谊，我们利用这种场合。天主教教廷很特殊，他亦是个国家，所以神父是他们的代表，他是驻联合国大使，其他宗教没有。宗教教育我们要特别重视，我们多交流，终极的目标希望全世界的宗教回归教育，互相学习，将救苦救难这件事情我们认真承担下来，利用宗教教学，宗教教学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佛教是这样，其他宗教也是这样。好啊，有人发起 在英国建一个大道场，就是世界宗教活动场所。我听到好高兴，但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在澳洲试验做紧，规模好细，是一个城市，图文巴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有十几个宗教，而家团结在一起。这种团结用了13年，13年交往变成朋友了，彼此都了解，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。英国要做好啊，规模大，全世界的冇根底，好难。你睇我哋喺个小城度十几个宗教13年扎嘅根，交到朋友，而家大家团结起嚟，真能团结。所以我建立一个活动中心，就是一个大道场，俾十几个宗教大家喺一起活动。我喺英国真系觉得意外，佢哋有呢种諗法，喺咁大嘅道场。佢规模太大啦。回个头嚟睇我哋嘅太细啦。但係我哋有把握做成。佢做唔做得成仲要睇以后点做法。有个起头有呢种意念好啊係好事。呢种係智慧。我自己嘅经验係由细慢慢做到大。根深蒂固，先能经得起考验。经唔起考验，好难成功。总而言之，点先能经得起？放下，不贪计身，就会做得好。如果仲有我，仲有我嘅名闻利养，仲有我嘅利害喺里头，就好难成就啦。每个人都为我想，唔为团体想，唔为众生想，咁就好难。如果真嘅做得好愉快，会成功。点解呀？每个宗教都系用爱作为核心价值观。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我哋如果都用上帝嘅爱心、神嘅爱心，会做得非常好。如果只爱自己，爱自己嘅宗教同人对立，咁事情就好难做得好。所以必须要喺经教上面扎根。每个宗教经典都系好嘅。我同佢哋建议，首先喺一年之内，从佢哋嘅经典度截录360段最重要嘅经文。学习宗教嘅必须将360背熟、读熟。点解呀？时时刻刻观照自己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同经上讲嘅相唔相应，咁宗教大团结会有好大嘅成就，真正带俾世界安定和谐。如果仲为自己想，为我自己嘅宗教想，总系我嘅宗教第一，人哋比我差一等，咁就唔得，咁好难做得成功。唔系做唔成功，諗法系正確嘅，要小心，要扎根。首先真嘅第一步截录360，然后读熟360，细讲360，将佢讲透。唔单止学自己嘅，人哋嘅亦学，宗教同宗教之间嘅矛盾就解开啦。所以我哋喺呢种场合中提出， 众神是一体，宗教是一家。简单地说，神是一体，教是一家，八个字。这一句是我送给宗教团体的。真正到神是一体，教是一家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个世界上可能出现千年盛世，永远不会有战争，所以要点安众生心。现在众生心不安，无安众生心要远离，我们要有安众生心。下面呢，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，这句是远离供养恭敬自己，自己要谦虚，要忍让，忍痛人先能长久相处。如果只求人地恭敬我，只求人地供养我，咁唔会长久。每个人都存呢种心，就唔会相让。咁就变成点呢？而家西方人讲嘅竞争、斗争，再升级就系战争。所以供养恭敬要远离。释迦牟尼佛做得好彻底，供养只有四种。每日出去托钵，你去供佛一钵饭，咁佢会接受。衣服破烂唔着得啦，供养一件衣服俾佢可以。瞓觉俾张被单佢，夜晚可以铺喺地下。卧具喺有病嘅时候接受医药供养，其他嘅都唔接受啦。供养限制得好严，而家供养多啦。以前台湾啲佛弟子供养多，而家大陆嘅佛弟子供养亦唔少，咁点好？供养唔收系错嘅，佢嚟种福田，你唔俾佢种福系应该收，收咗你要帮佢收福，呢一点好重要嘅。印光大师接受四众供养，只做一件事，印经、印善书，佢自己搞咗间印刷厂。在苏州报国寺，现在还在这里，各位去那里可以见到。我学佛出家之后，学印光法师，十方供养我通通拿去印经，细部经很多，大部的就是大藏经。我们印送大藏经超过八千套，我们的目标希望达到一万套。另外现在斯里兰卡起佛教大学，我将四众给我的供养帮助他起学校，这些是真正福田。除了佛教大学、宗教大学，还有办传统文化学校，目的是培养汉学家，他们亦是我供养的对象。他培养学生将来做什么？将中国的四库全书、四库会要有能力阅读，有能力讲解。他如果在里头揀一种两种，一门深入，将来都是汉学家。 中国汉河可以复兴，要知道汉唐盛世是文化造成的，不是政治，不是武力，不是经济贸易，亦不是科学技术，文化造成的。我们希望汉唐盛世能再出现在这个地球上，而且不是局部的，全球性的，那就要汉学家了。汉学家多，能有几百人几千人就成功了。我这次去英国亦就是想看看环境，因为英国政府下令全国学校从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通通要学中文。这个是个好环境，我总要去看看。学中文好啊，学中国古文就更好了。我去那里就是希望他们对中国古文、古典文学、哲学在这方面要特别留意，提醒他们。这次去访问好成功，他们问我办汉学院的动机，办汉学院的目标目的，我好简单同佢讲，我正好住喺马居士屋企，校长嚟访问，马居士客厅度摆咗套四库全书，一套回要总共2000本精装本，校长当时就见到，我就问佢呢套书学校有冇，佢话冇。我好快就送俾佢。书冇问题啦，而家印好多。送俾好多国家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。呢套书我哋相信唔会失传啦，咁就放心啦。进一步边个去读，如果冇人能读，咁唔系一大堆废纸咯，毫无意义啦。所以必须培养一批年轻人，佢哋有能力读，有能力讲解，将佢讲清楚、讲明白，然后劝佢喺书里头，佢鍾意边几种，最好一种两种，唔好太多，用个10年20年时间专攻，到晚年佢就系世界第一流汉学家。汉学先能发扬光大，先能形成上个地球好似汉唐一样的盛世，不是局部的，全球盛世。我劝大家，现在中国习主席做紧，在他领导下，希望真正落实到世界大同，咁几有意义，几有价值。我呢种諗法睇法，嗰几个大学校长、负责课程嘅教授都同意，都能接受，而且好希望我哋合作。我话合作可以，我呢个系个专修班，你哋学校上面可以加两个字实验，好似剑桥大学，剑桥大学汉学实验专修班课程是说文解字，是主修的，训诂、音韵这些是附带在里头的。教材呢，就是群书治要同国学治要，就呢两种治要。学成之后，学校同意发学位证书，就可以攞到博士学位，汉学博士、汉学硕士，好啊！咁全世界都承认啦。呢个系我呢次访问英国嘅收获，好事啊！ 我年纪大啦，做唔到啦，要年轻人啊！我可以推荐你去，好值得做。有呢种认知，有呢种共识，大家一齐发大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呢个系真正嘅菩萨道，所以自己要好似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我愿意将我嘅生活降到最低，每日能食得饱，能着得暖就够啦。恭敬人，自己谦虚，嚟成就呢个事业，贪着无安、供养、恭敬呢三种法应远离。点解呀？像菩提，菩提就是觉，唔觉就是迷，就是无知。无知造成而家世界嘅混乱，造成地球上嘅灾难。菩提心可以拯救，菩提心可以挽回。往生论上讲，我哋应该知道，盖为贪执自身，执系执着，无安众生心，供养恭敬自身心，此三者皆像菩提心，故应远离。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，若像菩提心，即不能往生。是故愿曰：若起想念贪计身者，不取正觉。呢部经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，所以你哋必须要远离。我哋头先讲过，我哋喺伦敦遇到啲善友，必须人人能好似呢部经上讲嘅，我哋嘅愿望先会实践，先会落实。如果仲有贪嗔痴慢，仲有名闻利养，仲有个人，有个人就冇可能随顺人哋，呢件事情就难，好难啦。佢哋仲会嚟香港揾我，我哋仲有时间多倾下呢啲问题。贪嗔痴慢疑系五毒，感召我哋环境上嘅灾难。贪心感得水在，嗔畏感得火在，火山爆发。如此感嚟嘅系风灾，傲慢感应嘅系地震，怀疑感应嘅系山崩地陷。呢啲我哋亦常有所闻。山冧落嚟啦，土石流，大地突然陷落去啦。你睇呢五样对居住环境嘅感应，咁我哋唔贪唔嗔唔痴，唔傲慢唔怀疑，呢五种灾难就冇啦。呢、这个地区唔会发生。呢、这个就系佛帮助我哋离苦得乐嘅道理，我哋懂啦就相信，唔会怀疑。我哋继续再睇下面第十六章、二十四章嘅十六章、四十八愿嘅三十二愿、那罗延伸愿，请睇经文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。这一章经文里面有三愿，这一章有三愿， 呢愿系第一愿，生我国者善根无量，呢个系总说，下面就具体讲出嚟啦。以下分演，善根者身口意三业之善，故坚固不可拔，为之根生根。身口意三业之善，十善业道讲得好清楚，身三善，唔杀生，唔偷盗，唔淫欲，呢啲系身嘅三善。口有四善，唔妄语，唔良舌，唔恶口，唔耳语。妄语系呃人，良舌系挑拨是非，恶口系讲话粗鲁，好难听。耳语系花言巧语，讲得好好听，目的系呃人。口冇呢四种过失，口善亦即系言语善。意有三善，唔贪唔嗔唔痴。反过嚟，贪嗔痴叫三毒烦恼。贪嘅根系情执，嗔畏嘅根系傲慢，痴嘅根系怀疑。怀疑就痴啦，唔怀疑系善根，怀疑五毒之一，呢啲都系我哋必须要修学嘅。呢啲系佛法嘅基本课程。下面罗什大师讲嘅，为坚固善心，心不可动，乃明根也。呢十善业，十善业有根，非常坚固，唔会动摇。无论喺任何境况之下，佢都能受持，不为所动，就叫坚固善心，心不可动。又以善能生妙果，生如之善，故名为根。呢三个善根又非常坚固，佢能生一切善，能生万善，好似植物咁，佢有根，所以佢能生、能长、能结果。又以善能生妙果，生如之善，呢啲都系讲善根两个字，善根真嘅系无量，无量善根唔离身口意三业。学佛人绝对要行善，唔好作恶。十善嘅反面叫甚恶，甚恶绝对系地狱，十善绝对生天。我哋唔求天福，我哋求生极乐世界。下面皆得金刚那罗延震坚固之力，是第三十二愿。那罗延伸愿，景兴法师讲，身得坚固愿。金刚梵语不折罗，翻成中文意思叫金刚。三藏法数讲，金中聚光，故云金刚，亦即是金属里面。我们中国人讲五金，金银铜铁石这五种，它里头最坚固的称之为金刚。由大藏法数四十一卷里面有解释，梵语不折罗，华严金刚 此宝出于禁众，悉如子婴，百年不烧，自坚自利，可以切玉。世所稀有，故名为宝。底下有个括弧，就是我哋而家讲嘅金刚石，俗称钻石，硬度最强，佢稀有，所以称之为宝。由金刚者，金刚处之简明，《大日经疏》第一卷，佛哲罗即是金刚处，原为印度之兵器，物众以之表坚利之志。咁先将名词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古印度武器里面嘅一种叫金刚柱，物众用佢嚟表智慧、坚固、猛利嘅智慧。《大日经疏》亦有呢种讲法。佛哲罗如来金刚智印，用佢嚟比喻佛嘅智慧究竟圆满。人王经念众疑鬼里面亦有，手持金刚柱者，表起正智，又如金刚。喺佛门里面，金刚柱嘅质地有好多种，有用黄金做嘅，有银做嘅，有铜做嘅，有铁做嘅，有用石头做嘅，有用水晶做嘅。拘陀罗木我哋中国冇，佢亦系好坚固嘅木材，佢嘅硬度好硬，无量种之不同。喺佛教里面，多数都用嚟表法，代表智慧。下面讲帝释之柱，帝释就是中国人讲玉皇大帝，佛门里面称的帝释天，是忉利天主，忉利天的天王，他有柱，有这种武器，金刚所成，又执持金刚柱之力士称为执金刚，我哋简称为金刚。金刚者，即是从力士手持金刚柱，因而得名。佢手上揸嘅武器系因此得名，我哋称为护法神。那罗延都系梵语，翻译成圣力，圣系殊胜，力系有力，身体健康强健。那罗延亦为圣力或坚炉，有四义。第一个梵天王之义名，第二个鸠摩罗什大师讲嘅天力士，亦系天嘅护法神，名那罗延，端正猛健也。你睇佢呢四个字嘅形容，端正，相貌生得好，猛健，身体非常健康，有力。第三个大日经疏里头，毗卢天有众多别名，即是那罗延天别名也，是佛化身，佢系色界天里面最高嘅。佛化身喺嗰度度化色界天人，又备众记讲那罗延天三面青黄色，右手持轮，成迦楼罗了，成了表空行，佢喺天上飞，佢亦系一个金刚神， 第四个《涅槃经疏》里头讲的，那罗延似翻金刚，乃十九执金刚之一。金刚神在《涅槃经》里面讲有十九位，他是金刚神。《维摩经》上亦讲那罗延菩萨，古住经家都为众生身心相依，身有苦乐，心必忧喜，心有忧喜，身有损益。欢喜的时候对身体健康有益处，忧虑的时候对身体健康有伤害。法救云，如来身力无变，又如心力。这两句话重要啊！身力无变，又如心力。心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确实广大无边际，身能力同心力相同，亦是这样。好多人不知道，物质历史经里头讲，如来之身成勾所体，又如金刚，铿然坚强，不可破坏。佛的身，身体坚固强壮，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，亦没办法形容它。下面讲，愿国中众生三业庄严，体固如金刚，力强如那罗延，同具殊胜身业。这几句话重要，为什么？你真记住了，真明白了，你就会想往生极乐世界。我们这个身体太脆弱，风吹雨打你就会感冒，就伤风，小小挫折身体就受不住了。到极乐世界这些都没了，身体健康强壮，好像金刚力士一样。每个往生的人都是这样，极乐世界未听过有病的人，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他做不到的事业，寿命长，无量寿啊。体质跟我们不同，我们是肉体，是物质，极乐世界的人不是肉体。我们这个身体住的世界，种种物质，现在我们受用的全是阿赖耶的相分。阿赖耶是生灭法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金刚经常讲得很清楚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。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间，哪一法不是生灭法？找不到啊。念头不是物质，虽然它不是物质，它是生灭法。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前念和后念不是同一念。现在有很多科学家研究着这个问题。我们相信科学不断发展，二三十年之后，这个宇宙的秘密可能被揭穿。阿赖耶的三世相，第一个境界相被揭穿了。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，现在第二个叫转相，转相就是念头。念头到底是什么？没人能讲清楚，但是佛经上有。念头从哪里来的？从业相来的。业相从哪里来的？从一念不觉。境界相被揭穿了，下面一个是转相， 境界从边度嚟嘅？从念头生嘅，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六道轮回从心想生，十法界从心想生。六道轮回唔单止我哋呢个娑婆世界，十方诸佛刹土，好多好多世界都有。慧能大师开悟啦，明心见性，性系真嘅，法性、法相假嘅，法性系真嘅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哋得嘅身体系法性身，唔系法相。经上描绘嘅金刚不坏身系法性身，唔系法相。法相时间再长，佢仲系会坏，仲系会消失。佢唔系无量寿，佢系有量嘅。你哋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啦。我哋选择嘅先系正确嘅。我哋选择真嘅，唔选择假嘅。真嘅要提起，要捉住；假嘅要放下，唔好摆喺心度。咁就啱啦。所以阿弥陀佛佢发愿，国众就系极乐世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嘅人，三业庄严。呢三业系身口意，完全系十善业道。极乐世界揾唔到十恶，十恶连名都冇。当然冇十恶呢种事，身体坚固强壮，同金刚一样，力大好似那罗延，同具殊胜身业，唔会有病，冇生老病死。我哋呢个世间三苦八苦喺极乐世界完全冇，佢系修行嘅好道场，保证你一生成佛。点解唔去？点解要留恋呢个娑婆世界，过咁苦嘅生活？人间仲好啲，三途仲苦，地狱就唔使讲啦。下面嗰段系念老依密宗讲嘅，金衣密教执金刚、金刚手、金刚萨埵等，乃一名之意译，翻译唔同，意思完全相同。人王经念众疑鬼上卷讲，此金刚手即普贤菩萨也，手持金刚杵者，表起正智，又如金刚，能断我化微细障故，极其微细嘅障碍都能破，所以先能成佛。换句话讲，我哋而家粗重嘅烦恼，微细自己唔知道，只要将粗重嘅烦恼止住放下，呢句佛号提起，唔好俾佢中断。我哋念到功夫成片，一般人真正念佛，万缘放下，功夫成片，大概三年左右就能成功。念到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就会现身，即是佛经上讲的受记，他来跟你讲你寿命还有几长，到你命中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，你就放心了，你跟极乐世界有联系了。如果勇猛精进， 咁亦不过就系三年之间就能念到是一心不乱，是一心不乱，生方便有如土。功夫成片，生凡性同居土。同样功夫成片，实际上功夫仲系有差别嘅，所以佢有九品。同居土有九品，方便土亦有九品，十宝土仲系九品。我哋求生，唔要求品位高下，心定落嚟，好似偶益大师讲嘅。有人问佢：你老人家往生，希望往生乜嘢品位？偶益大师同人讲：我希望下品下生，我就满意啦。呢句系真话，系老实话。点解啊？下品下生，亦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上品上生，同样系阿惟越智菩萨。换句话讲，极乐世界虽然品位有高下唔同，但系事上系平等嘅，理上有差别，事上系平等嘅，呢个太特殊啦。十方世界里头冇，事上完全平等，佢系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所造成嘅。十方世界冇，八万四千法门都冇，只有呢一门，遇到一定要把握住，唔把握住太可惜啦。好多菩萨想闻此法，而冇缘分，点解啊？闻得此法就系呢部经，必定一生成佛。话讲翻转头，仲系要靠智慧。点解啊？有智慧，你先能掌握得住，你先唔会动摇。有智慧，你先肯放下见惑里面。未能完全放下，至少亦能放下一半。念老呢段注解，我哋再将佢读落去，又圣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云：此金刚手是发生大事，是故名普贤。金刚手菩萨是法身菩萨，法身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的人，不是小乘，不是权教，权教未见性，是菩萨未见性，见性就是法身菩萨，他往生生十部庄严土，一生绝对圆满成佛。其他的好像偶益大师讲的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点呢？在事上讲，他同法身菩萨平等，这个叫难信之法了。往生极乐世界地位点解咁高，达到最高峰？你小学中学都冇读，你点会读博士班？极乐世界就好似咁嘅，完全系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我哋能唔能相信？能信，凭乜嘢？华严经上讲嘅，一切众生本来系佛。我哋就凭呢一句，我哋好唔够运，喺六道里头迷惑咗啦。而家得到 佛法的启示，知道有一条路可以令我们回归自性，就是信愿持名这个法门，好好掌握住我们这一生就成就了，这一生就回归自性，回归自性就是圆满成佛。然后无论用什么身份，千变万化，应化来世间，教化一切众生，无障碍了。障碍都在缘度，有缘能信，能解能行，无障碍。冇缘嘅，佢唔信，佢听唔懂，佢亦做唔到，咁冇缘。我哋再跟住睇落去，即从如来得持金刚杵，其金刚杵五智所成，故名金刚手。五智后面会详细讲解。金愿文曰：金刚那罗延身，若具显迹，显是明显，我们能看得见，能摸得到的，是为天上力士。那罗延身，大力坚固之身，好像我们行入寺院道场，在大门山门你就见到四大金刚，中间是弥勒菩萨，那四大金刚都身披盔甲，手度都揸住兵器，现的是将军身，威猛有力，作为护法神。据明显的显迹，则如过去注解，以前的法师注解这部经，一般的讲法都讲天上力士，那罗延神，大力坚固之身，根据物意，根据物中的意思，金刚与那罗延均是执金刚，简称金刚。那罗延同金刚是同一个意思。论其物本，如果从物教根本讲，那就是金刚萨埵。金刚萨埵就是普贤菩萨，法身大士。由物教尊金刚为示现威猛相之佛，金刚称之为佛，是以金刚那罗延身应解为等同如来之金刚身或金刚体。这里是用佛教原本的意思来解释，它亦是非常难信之法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同阿弥陀佛同一切诸佛等同一体平等，完全同如来身体一样。金刚身指金刚不坏之身，为佛身也。涅盘经上讲，如来身者是常住身，不可坏身，金刚之身。由诸佛世尊精勤修习获金刚身，这句涅盘经上讲。我们而家为这个身体，尤其中年老年，五十以上中年，六十以上老年，都注重身体保健，避免病苦，小病小烦恼。这种事情无论中国外国，无论任何宗教，无论任何种族，都重视，普遍重视。 我呢次出国时间唔长，接触个人，尤其是老人，头发胡须全白啦，走嚟问我：你身体点会保养得咁好？你睇对身体几重视？我同佢讲真话，佢唔相信。讲真话系乜嘢？唔好理佢，老实念佛。呢句讲真话啦，佢听唔懂，佢亦唔鍾意听。我只同佢讲食素，你睇我素食64年啦，素食健康，冇嗜好，冇牵挂，将贪嗔痴慢呢啲通通放下，一心念佛。咁佢唔知道，我同佢讲清净心，佢懂。保持心底清净，唔好被污染，唔好被动摇。污染不知不觉增长贪心，动摇亦系不知不觉生起嗔恚、怨恨，这个对身体都有好大嘅伤害。后面嗰段新译人王经上讲嘅，世尊道是金刚体，心行寂灭转法轮。后头嗰句好啊，心系起心动念，行系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寂灭，点呢？唔起心唔动念，唔分别唔执着，就叫心行寂灭。转法轮系随类化身，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呢种系佛事，佛做嘅事啊！佛做事冇为自己，都系为众生。为众生就系为自己，点解啊？众生同法一体啊！能大师讲得好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我哋呢个身系喺万法之中，唔喺万法之外。我哋系能大师讲嘅万法之一，我哋同万法同系自性变现出嚟嘅，自性能生能现，万法成个宇宙系所生所现，所生所现确确实实系一体，唯有一体。我哋对呢部经先会完全接受，冇怀疑啦。如果唔系一体，就会有怀疑。经上讲嘅境界，如来果地上嘅境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啦。嗰、那个得到系阿弥陀佛所居嘅国土。极乐世界完全是法性所现的，亦即是坛经上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极乐世界在万法里头，不在万法之外。他为什么这么好？完全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我们没有这个愿力，我哋嘅愿力好细，只顾自己，顾自己嘅家庭，最多能顾到我住嘅细环境，呢、这个村呢、这个镇，谂到呢个城市一个县城，好少好少，冇人谂到，就咁大嘅心量，阿弥陀佛，完全用圣德。 显现的极乐世界，它是真的，其他是假的。诸佛的十部土是真的，和极乐世界比，极乐世界真宗之阵，圣德圆满现前。我们借阿弥陀佛的光，到极乐世界，将我们自性的圣德自自然然亦显示出来。极乐世界是弥陀自性变现的，自己自性变现的，是一不是二。于是我们能断而生信，能相信这部经上每个字每一句是真实语，绝对没有一个字是妄言。汇集得好啊，字字句句是原译本的字，没有更换一个字。这本汇集本你找不到毛病。下老用十年功夫完成的。下面量臂疏，疏是注解。量臂法师人王经的注解，他说金刚体者坚固具足，体者身也，佛身坚固又如金刚，若具物意，物是物中的解释，则往生者亦如世尊得金刚不坏之体，故皆寿命无量，身具金刚坚固之力。换句话讲，物中的物意，每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翻为不退转，三种不退，慧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一直到成佛。到极乐世界得的身体和佛的身体完全相同，法正身，金刚不坏身。我们希望自己有个好身体，健康长寿。海贤老和尚是榜样，四个人都是我们的好榜样。你看海贤，你看他母亲，母亲86岁往生，预知时至，自在往生，话走就走了。他的师弟海庆，还有老登和尚，这四个人他们和我们不同，哪里不同？他们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念佛，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还有身体保健一大堆跟住，所以他们能见佛，我们见不到佛，原因在这里，不可以不知道。我们能好像他们这样将假的、虚幻的通通放下，真的那尊阿弥陀佛装在心度，其他扫得干干净净，他们的本事我们就学到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